完全，你出现在我时的每一夜。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沈四所在的健身会所是绝无可能从外面偷拍到的，而能进入这家会所的人非富即贵，尤其是沈四的圈中对手还真是不少。一时间竟有点扑朔迷离的味道。正在周文准备调查当日沈四游泳时会所有哪些人在场时，晚上这些炸弹一样的消息顿时为他炸开了眼前的迷雾。对于惯常利用舆论声东击西的周文，一看就发现其目的却是要阻止和打压沈四即将举行的演唱会。果然顺藤摸瓜让他牵出了背后的始作俑者。晚上的拍摄是在清场后的游乐园，冷清的摩天轮亮着灯徐徐地转着，在漆黑的夜里显得尤其的浪漫。在冬天拍夏天的戏是最折磨人的，脱掉裹得厚厚的大衣，沈四穿着短袖 T 恤，露出了自己结实的长手臂。当沈四与女主角四目相对时，都为对方单薄的衣衫捏了把冷汗。沈四清清楚楚地看见女主角裸露在短裙下面被冻得发紫的小腿，幸亏他们马上就要到摩天轮里，暂时可以避避冷风。沈四一点也不喜欢摩天轮，在他看来，人生就像坐摩天轮，命运安排你转到哪里根本不由得你自己控制。他不喜欢这种身不由己的失控。但是此时他必须牵着女主角的手钻进那个已经停在他面前的包厢里。就在他刚要踏进去的瞬间，他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全剧组的人都停下来看着沈四。小谷不在，替他接电话的是周文。 沈四，你这个混蛋，把我电话还给我。 徐之一大着舌头在电话里吼。 嘘， 冷静点儿，你是哪位？周文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哟，装不认识我。 周文把手机拿到眼前看了一下来电显示上的名字，400万。400万是谁？ 我的药。 徐之仪的声音如同被人猛推了一把，踉跄了一下歪到了一边去。电话那头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显然已经换了人接电话。一个男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周文正想问个究竟，沈思却突然走了过来，一把抢过了电话。 我自己接。 邓武。 沈思皱眉分辨着在一堆划拳的背景声中显得分外殷勤的声音，而邓武的声音里冒出了粉红色的泡泡，但是又饱含着些焦虑，说是徐教授喝醉了，在他的店里一会儿唱歌一会儿骂着沈思。好了，我听见了，我找人来带他回去，你先稳住他，别让他再嚷嚷我的名字了。沈思听着手机里飘出来徐志怡的念叨，然后呢，邓武殷勤地说着要马上塞住徐志怡的嘴。果然片刻之后，如同装了消音器，徐志怡的声音消失了。你对他做了什么？邓武憨笑着说是塞了块五花肉在徐志怡的嘴里。沈四脚心发痒，很想亲自去看一看满嘴五花肉不能发声的徐教授要怎么保持他高冷的形象呢。可是沈四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文，对方正若有所思地看向了沈四，他咳嗽了一声掩面说，一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喝多了。周文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沈四哪儿来的哥们儿，他只有一堆恨不得拆他入腹的敌人。沈四挂了电话，背过身给小谷发短信，让他去居酒屋把徐志怡弄回宿舍。直到小谷的短信回过来，他才放心地牵起女主角的手钻进了摩天轮里。周文等沈四和摄影组上到半空，才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了手机，他娴熟地输入了密码，调出通话记录，然后拨了过去。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问他还有什么吩咐。哦，阿斯让我来处理，能说一下你这里的地址吗？周文笑眯眯的，声音里全是春日小雨润如酥。魂不知情的邓武毫无戒备地报上了地址。周文不动声色地对身边的助理吩咐了一番，自己则提前离场。他直接开车奔向了邓武的烧烤店。难怪最近沈四和小谷神神秘秘的，总是心不在焉，难道恋爱了？他突然焦躁起来，踩着油门的脚不由自主地用力下按，似乎这样就能把涌上来的那股骚动不安压下去。周文到了邓武的居酒屋门口并不进去，而是远远地站在街对面仔细地盯着那处。果然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小谷急轰轰地冲进了店里。很快门帘子被拉开，小谷拽着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女人高挑消瘦，夜色里看不清眉目，但是他胡乱挂在脖子上的那条已经拖到地上的黑围巾，令他一下子就想起这女人是谁。就像突然被雷劈中了，周文混沌了很久的脑子被照得雪亮。沈思那条软如精细的黑围巾与眼前这条邋里邋遢起着毛球的长围巾碰撞在一起，令周文眼前一阵阵的发黑。他当然认得出她是谁。如果说之前制片方给这个女人的实验室提供赞助的时候，她还以为只是个巧合，尽管这巧合蒙着一层迷雾，那么现在迷雾散开，真相裸露在她的面前。她看见小谷低声哄着徐之仪，连拖带拽地携着她踉跄远去。她几乎可以想象得到沈思是怎么处心积虑地在帮助这个女人。400万，他想起了那笔赞助资金。但是周文随即想起徐志怡在电话里那种极端不客气的语气，只有非常非常熟悉的人之间才会用这种语气，尽管是骂人的话，却透出了一股熟不拘礼的亲昵。一阵冷风吹过，穿透他身上的 Max Murray 的羊绒大衣，直接吹凉了他的心。他远远地跟在徐志怡与小谷的身后，重温了小时候在天不见亮的冬天从被窝里被奶奶拎出来给弟弟做早饭时的心情，那种冰寒失意被轻视被逼迫干了活还讨不到好的感觉糟糕透了。周文的牙齿轻磕，眼神渐渐锋锐了起来。默默被周文惦记在心头的徐志怡毫不知情，他被小谷押送回宿舍的时候，酒意正酣，醉意正浓，心情又是惆怅又是欢喜。关了门也没开灯，他的脚下一软，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徐志怡顺势爬了几下，将下巴搁在床沿上，舒服地叹了口气，非要把自己灌醉才能找回一点朦胧的睡意。 这睡意对连续在实验室耗了三天两夜，每天靠七杯黑咖啡强撑着工作的他来说是如此的珍贵。徐志怡那在咖啡因的刺激下狂跳了一整天的心脏，此刻终于缓下了节拍。他几乎有点舍不得一头栽进黑甜的梦乡，只想抓住这意识里游离涣散的片刻的美好，仔细回味一番，但终究担心酒劲过了又清醒过来，终于还是挣脱外套半铺上床，整个身子还掉在床外便睡死过去了。与此同时，沈四正从摩天轮上下来，周围已经回到了拍摄场地，好似从来没有离开过。夜又深又冷，连表情都被冻住了。沈四好不容易调动出全身的力气，才能从嘴角牵扯出一抹差强人意的笑容，看着同样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女主角。导演在监视器的后面仍然不满意，四爷笑得再暖一点儿。沈四只好让嘴角那抹笑纹牵扯得更深。唉，暖是眼睛里有温度。导演叹了口气嘀咕了一句，终究是不敢得罪沈四。四爷四爷，最后一个镜头了。导演助理在旁边大喊了一声，拍完导演请大家喝热奶茶。寒风中，沈四与女主角都松了一口气，忍不住相视一笑。 OK， 导演终于满意了，收工收工。导演助理大喊了一声，立刻响起掌声一片。这掌声是整晚上最雀跃的，是一群冻僵的工作人员所能爆发出来最大的热情。戏感完，沈四自觉的身体重了一倍，疲倦像是有一圈圈粗麻布的绷绳紧紧地裹在四肢。周文适时地从保温桶里取出了温热的湿毛巾替沈四敷了敷脸，热腾腾的蒸汽袭上面颊的时候，他只觉得呼吸都轻盈了，全身每一个瑟缩的毛孔都被那热气打开了。往日这个时候给沈四递毛巾的人是小谷，而且小谷比周文更加细致，还会准备一盅微得暖融融的清炖银耳，入嘴微微烫口，熬夜拍戏的时候是最滋润的。而此刻周文递给沈四的是一杯热奶茶，茶已经微凉，沈四喝了一口，整个口腔都腻了，他突然就想念一直在耳边唠叨不停的小谷了。一想到小谷，他又惦记起那只醉猫。沈四原本想要亲自开车去看看，然而周文坚持要开车送沈四回家，折腾了一整日，两个人都有些筋疲力竭，一个在前面默默开车，一个在后面闭目养神，气氛突然就凝重了起来。路灯黄黄照进车内，树影在脸上快速地移动着，好似鱼在水底翻脚摆动，轻灵游过。车到沈四家楼下的时候，周文也跟着下了车。沈四站在树荫下，被镁光灯刺激了整晚的双眼终于得到了黑暗的抚慰。沈四的眼神柔和，锋芒全部收敛了起来，回头静望着周文，木意似琥珀色的月光润润的，轻易的便浸透了人心，然而却始终欠缺了点温度。周文沉不住气，率先开了枪，小谷的事情我查清楚了。是秦幻公司搞鬼？沈四低声地问，明明是问句却带着笃定。你怎么知道？周文哑然。沈四凝眸，即便隐在浓重的树影下，那目光也明如清辉。他有预言师可以咨询，有什么不知道的呢？秦幻公司旗下风头最近的歌手是摇滚浪子高翔，自从沈四两年都没有推出一首新歌，不少歌手都趁机突围，但其中势头最猛的便是高翔。他的唱歌风格率性自如，浪漫中带着些叛逆任性的青春气息，很受歌迷的追捧。不巧的是，他几个月后的演唱会排期与沈四的巡演撞车了。然而由于沈四的演唱会门票一早就开售，连八万人体育馆的鸟巢票都已经售空，看了沈四的演唱会就参加不了高翔的，若两人有共同的歌迷就必须做出取舍。但是沈四明显更具有号召力，这就导致了高翔演唱会的门票迟迟卖不出，加上之前秦幻与沈四的角色之争，对方公司便决定痛下杀手。没想到我真猜中了， 那公司准备怎么解决？预言师不肯透露如何才能避免眼前的危机，只告诉他，他必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他不禁嗔怪这老头神神秘秘，故弄玄虚，什么事情都不肯说得清楚明白。周文沉吟了片刻，广告商今天已经下了最后通牒，演唱会的主办方和赞助商也都发来了律师函，如果下周我们不能化解这次危机，所有的赞助都要撤回，我们还得按约赔偿主办方。公关部的同事明天会拟出几个方案的，所以这两天也尽量避免与媒体接触，也别见圈里的人，最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别去。到时候我们口径一致，争取早一点把这场风波给平息下来。文文，你别让我为难。沈四凝眸看向周文，你不让我为难，我就绝不为难你。阿四，你就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吗？周文期盼地看向了沈四。没有。沈四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到底要面对什么样的两难抉择呢？晚上给你打电话的人是谁？周文哽声地问。跟你没关系。沈四转过头，不想看周文微红的眼眶。周文每次示弱，他便会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一片深情厚意。然而他知道，周文的骨子里比谁都强硬，谁都别想让他吃亏。阿四，任何事你都可以跟我说，我不希望你出了事，我最后才知道，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周文诚恳地道。嗯。沈四敷衍地点点头。两年之前，周文第一个知道，但又怎样呢？周文看着几乎侧过脸去回避自己目光的沈四，夜风吹得他心慌，徐志毅的名字在嘴边滚过了好几次，又被他咽了回去。还不到与沈四摊牌的时候，沈四之前那两次无疾而终的恋情他都知道，每次他都替沈四解决得妥妥当当，可是这一次他还不敢确定徐之仪与沈四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不能一击即中，他绝不贸然行事。在黑漆漆的树影下僵持片刻，沈四终是不耐烦了，转身上了楼。周文站在楼下一直看着沈四房间里的灯亮了起来，朦胧中有人影在窗帘后面晃动，他痴痴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脖子都忘酸了，也舍不得低下头来。直到那房间里的灯熄灭了，周文才拖着已经僵直的身体折返回车里离开了。翌日天光尚清，窗户上隐约的晨曦流过，徐之仪正睡得酣甜，突然闻到清淡的熏后水味道，紧接着有暖暖的鼻息扑在他的脸上，即便在熟睡中他也禁不住一凛，眼皮一瞅，咫尺之处浓眉深目含着一点琥珀色的荧光，差一点要贴上他的面颊。他的心一慌，伸手向前猛推一把，那张桀骜不驯的脸趴到了一边。徐志仪的心跳突然就从平稳的睡眠状态直接飙到了小鹿乱撞，当然惊吓太过惊艳，徐志仪猛地翻身坐起，一把拉过被子掩在胸前，嘴里的话脱口就喷。Thanks God, 幸亏没裸睡。说完他突兀地反应过来。沈四，你怎么进来了？不会是偷藏了我的钥匙吧？400万，你自己睡觉不关门还赖别人，还以为你真的是原始社会的豪放女。沈四当然不会承认徐志仪猜对了。别叫我400万，难听死了。徐志仪抗议，没关门，他昨晚有醉得这么厉害吗？他不敢确定。这么一愣神的瞬间，沈四已经见缝插针地转移了话题。我花了400万的冠名还不准提了，正好给你一个还债的机会，你马上跟我去一趟广州。这声音压得很低，却像是一阵惊雷炸响在徐之仪的耳边。他能听出沈四刻意冷静的语气下焦灼如火的惊恐。怎么了？这时徐之仪彻底清醒过来，窗外的天还没有亮，沈四悄悄摸摸地上来，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今天早上我收到消息， 广州那三个病人的六名亲属全部抢救无效死亡了。沈思自己也被预言师一大早发来的消息给震惊了。短短几天，事情已经急速恶化。徐志怡立刻掀起被子下床，拖着拖鞋从床上摸出了一杯隔夜的开水，喝了一大口润开了嗓子，才顺手捞了件大衣披在睡衣的外面。我马上问，徐志怡立刻致电陆成，然而接通电话的却是陆成的妻子。原来圆圆一家三口都死了，又有医护人员陆续出现了感冒的症状，这才引起了医院的重视和怀疑。这次的禽流感是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陆成也被感染了，住进了传染病房，正在高烧中，他的妻子也被隔离了。其实陆成只见过病人一次，就是陪同徐之仪去探视的那一次。听着陆成妻子在电话里毫不掩饰的焦虑，徐之仪只能胡乱地安慰几句，挂了电话。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徐志怡几乎将两道眉毛紧蹙成了一道，眉心有一道很深的褶皱，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没有办法再通过陆程接触受感染的病人了。我有办法，但是需要你帮我。徐志怡坐在椅子上，头一抬，挑眉看向沈四，沈四正好合手看向了徐志怡，四目相撞。徐志怡在沈思幽深的瞳孔里照见了一片琥珀色的星辰幻海，那淡光闪烁的深处是自己乱蓬蓬的短发，他下意识地伸手撸了一把翘起来的刘海。沈思忍不住带出了一些笑意，眼睛一弯，瞳孔里的徐志怡便被他浓密的睫毛给遮住了。徐志怡忍不住捂住胸口，好似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蠢蠢欲动。他不动声色地敲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与沈四讨论着他的计划。我说过我有一个内线，你暂时可以称呼他为预言师。 预言师？ 你就当是一个网络的 ID 好了。 好狂妄的 ID 啊， 徐志怡不禁吐槽道。沈四不为所动，继续说，他能提供一名确切感染了病毒还在潜伏期，但是明天就会发病的病人地址，我们只需要在他刚刚发病入院前先找到他，就能绕开医院提取你所需要的样本。果然有几分原始的本事啊，潜伏期没入院就能确诊，连对方哪天发病都能知道。徐志怡突然就对预言师好奇了起来，无奈沈四不肯吐露此人的身份，丝毫始终含糊其辞。两人快速完善了沈四的计划。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 己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安静的监护病房里，李娟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悲哀已经凝成了一层硬壳，包裹着他的身体。不过，与十几个小时前相比，李娟脸上已经有了一层风暴过去的平静。李娟的亲属被暂时请到了外面，身穿便服的杨真走了进来，坐在了病床边上的椅子上。杨真有一张能很快给人以信任感的脸。事发以后，李娟接受过张继东等人的询问，尽管也明白应该配合警方的工作，却无法平静地面对公安人员。但是此时看到杨真，他产生了一股冲动，非常想说些什么。杨真和他年龄相仿，同龄人之间相互理解也会更容易些。 大姐，我抱歉问一句，您结婚了吗？ 嗯，结了。 有孩子？ 一个女儿，七岁了。 你丈夫也爱上网吗？ 哦，他是光电子工程师，工作需要的时候会上网查阅资料，收发信件，但是没有瘾。 那就好。 李娟又陷入沉思中，痛苦开始在脸上凝聚。终于，他忍不住拉着杨真的手，低下头，把脸埋在那只手里，哭了起来。好一会儿，李娟才止住悲声。 我和他从小就认识的，小学同学，初中不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又不同学。不过，我一直没有怀疑我们之间的缘分。大学时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我发现他和我交谈的越来越少，不光是我，和别人也一样，包括他的父母。电脑网络成了他最心爱的朋友，他的性格也变了，如果是和真人打交道，动不动他就着急，一点耐性都没有，仿佛我们都应该是台电脑，只要他输一下指令，敲一个回车键，我们就得按照他的要求动起来。那个时候我就有些失望，如果他变了心，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我还有心理准备。可这算什么？我又能怎么办呢？和一堆机器线路争风吃醋吗？我哥哥劝我说，没什么，这叫做斯坦福综合症。据说美国的硅谷精英们经常犯这些毛病。 你是成功人士的副产品，应该宽容接受。再说，有这些嗜好，总比爱打麻将好吧？可是，说回来，他还真的不如爱上打麻将呢，那毕竟是和真人打交道。我不需要什么知识经营，只要他能像一个正常的丈夫和父亲。 忽然，李娟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墙壁，痛苦和愤懑在脸上凝结。杨真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那里贴着一张卡通与真人合成的漫画，两个性质不同的角色勾肩搭背站在一起，手里举着小型医疗器械，笑吟吟地望着画面外边的病房，整个画面活泼可爱，喜气洋洋，只是那画面下端印着一行字母，小护士.com。 杨真走过去，把画轻轻接下来放到一边。 李娟莫不会物极必反，从此患上互联网恐惧症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结了婚了。我以为结婚以后他会改变的，毕竟有了责任，有了家庭。我不相信，我一个大活人真不及一台机器更可爱。可事实就是那样，家里的事儿他不管，自己的孩子也不管，就像街上捡来的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一天天泡在网上，根本就是不务正业，连最后一点经济上的责任心都没有了。30多岁的人，不知道游戏和工作谁轻谁重。上个月，他非要租房子出去住，虽然没有道理，可我还是抱着幻想，或许他出去了一段时间，会感觉到需要我们母子的。抱怨归抱怨，毕竟我还是爱他的，希望他能够。可还没等到这一天，要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他真是不能照顾自己。 那事情发生后，你有没有改动过电脑记录？ 没有，我对电脑就是基本运用那两下子，不会改什么记录的。再说人死了，那么个时候，怎么有人改动过电脑记录呢？那个地方没人去呀。冯源最讨厌别人打扰他了。 杨真回到侦察局，时间已经接近了中午。一夜未睡的刘文祥还在面对监视器用着功，看到杨真走进实验室，刘文祥站了起来。 杨主任，根据机器的使用情况判断，死者生前至少将电脑连续开动了30个小时，但这30个小时的操作记录完全被删除了。如果张队长那边的调查结果证明现场没有他人进入，就应该是有人通过网络远程登录进行了遥控操作。 30个小时， 连续30个小时坐在电脑面前，铁人也会垮掉。 那个远程登录的遥控操作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没有，删得干干净净。30个小时内，如果冯源上了什么网站的话，计算机里总会留下一些 cookies， 但硬盘里找不到。表次记录被删除，记录在缓冲区的深层记录也被删除。从技术角度考虑，把这些活都干完，大概也需要连续1个小时的操作。也就是说，无论那个人是在冯源死前死后进行了这项操作，他都必须有相当的耐心打开冯源电脑的登录密码，然后一项一项从冯源的硬盘里翻找。什么记录也没留下，反而就是最大的可疑之处。即使真的巧合到冯源刚删除全部记录就发生了猝死，仍然值得怀疑。说不定 冯云正在干黑客之类的勾当。 如果是远程登陆，肯定要在冯云死后进行。但是对方如何知道冯云这里出了事呢？张队他们到现场时电眼是关着的，猝死时人也来不及发出任何呼救。 远程登陆后也可以遥控关闭电眼，最有可能的是冯云正和什么人对话，或者是有什么人通过网络监视他，发现他死了立刻做了遥控删除。不过后者可能性小，因为冯云本身就是电脑天才，遭到入侵会及时发现。 这个时候他们都想起了一个叫数字骑士团的黑客组织，这个组织由世界各地的黑客高手组成，他们彼此间交流攻击技术，或集体发动网络进攻。与其他犯罪组织不同的是，数字骑士团的人在网上相识，在网上结伙，相互间保证不在现实世界里面见面。正是由于这种隐蔽性，数字骑士团的人如果有个别落网，也公布出其他人的情况。杨真随手抓起一支笔，一张纸在上面划着。 这样，你一方面继续在硬盘中寻找更早的电脑记录，看着冯源这些天都做了些什么。冯源的生活与电脑融为一体，从这里下手是最直接的办法。另外，从技术角度入手，你和小健站在不法分子，或者说有可能存在的不法分子的位置想一想，什么样的情况需要长时间远程跟踪一个人。 是， 小健的全名叫李小健，是实验室的组员，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侦查局华中分局，言行举止间还有一丝学生气。此时他正走进门来，立刻便被杨真安排了任务。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翻遍了冯源的整个硬盘，刘文祥和李小健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这个案子也就暂时这么放下了。杨真向张继东说明情况，张继东也只能按惯例把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普通的非自然死亡去处理。十天以后的早晨，杨真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喝了几口浓浓的红茶，便开始翻阅案头上的各类汇报和指示。出于公文安全的需要，虽然网络已经十分发达，但公安系统里许多文件都是印在纸面上传送的。有一个案件记载说，一家拍卖网站上张贴了二战时期纳粹分子的亲笔签名，声称可以竞拍出售。另外一个案例涉及一家生育服务公司，该公司提供名模卵子供客户选择，这种行为本身徘徊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侦查局总部指示各处深入研究这类商业行为的合法性。看到这个案件，身为女性的杨真不禁有些恶心。还有一批新黑客的名单和资料由总部传过来，要求华中处协助调查，杨真一一做了处理。然后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侦查局的官方信箱，收阅电子信件。侦查局的信箱是公开的，一些社会人士从这个渠道提供案件线索。今天的第一封信便是吸引了杨真的注意，那封信发自他的老同学苏亚军。苏亚军是心理系的高材生，上学时博览群书，政科反而成绩一般。那时他最吸引人注意的地方是长相漂亮，后来这副长相成了苏亚军的一个精神负担，他担心人们会因此对他以后的所有成就打折扣。毕业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苏亚军把自己这副漂亮面孔变成了一副令人感到充分信任的心理医生的脸。与此同时，初次同门的杨真早就改了行，直到前些日子，杨真才从调查局内部的法律研究小组那里重新听到了这个名字。法律研究小组正在研究与 IDA， 也就是互联网瘾综合症有关的法律问题， 请本地各界专家开会提供建议，苏亚军列为被邀人员之中。小组组长夏荷深入讨教，一来二去才发现苏亚军原来是主任的同学。苏亚军的信非常简单， 一个奇怪的案例，与网瘾有关，但有犯罪活动的迹象，如有兴趣深入了解，请抽时间到我这儿来一下。 下午杨真把日常工作安排好以后，亲自驾车来到位于汉口区塔子湖附近的武汉市心理治疗中心。国内知名的青年心理治疗专家苏亚军坐在由院方配备的一个安静的诊室里。 生意不行吧？瞧你这儿多清静。 你就咒我吧，好歹我也是与警方合作的模范。现在是春天，人们活动量大，心情容易疏解，正是心理疾病低发期。不管这个了，来，你瞧瞧这个病例，中国的女荣格。 苏亚军把眼前的笔记本电脑推到杨真面前，杨真轻轻一笑，接过电脑查看着病例。病人是个20岁的女孩子，名叫许平，正在上大学，不过不是带围墙的大学，而是注册的网上大学。杨真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病症自述，才抬头望着苏亚军。 你是想考我吗？ 你有何诊断？ 典型的迫害妄想狂。 不，看来呀，要么是我观察不足，要么是我文字功底不行。换一个思路，如果你把这个女孩子讲的话当成事实，你会有什么结论？ 那么你是说，这个叫许平的女孩子，她讲的话有相当的真实性？ 许平做了预约，她马上就到。到时候啊，我们换位，你来接受她的咨询，我不影响你的判断。 10分钟后，一个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女孩子来到诊室。杨真此时已经穿起了白大褂，苏亚军把她作为一位心理医生介绍给许平，并要许平把曾经向自己陈述过的事情向杨真再陈述一遍，然后就退了出去。 嗯，我讲到是不是很可笑啊？ 只要是你真正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都不可笑。 可是，那太不合逻辑了，我一定是得了妄想症。 讲述心灵的病痛是件困难的事，许平断断续续地重复了一遍曾经对苏亚军说过的话。大约2个月前开始，许平的情绪不太好，开始上著名的阿辉网站寻求帮助和精神慰藉。这个网站开通在1年前，是著名的生活顾问类网络公司 HAI 公司的招牌站点。阿辉是一个用数字技术合成的虚拟主持人，按照 HAI 公司的设计，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成熟男性，中国人，其形象南北结合，东西兼备，可以用普通话以及7种方言与网民交谈。阿辉储备着大量生活琐事方面的知识，从失恋心理调节到微波炉菜谱，从名人名言到怎样给周岁内的孩子喂食。就这样，许平在家里向阿辉哥哥请教着各种问题，最初2天1次，进而1天数次，后来便是长时间的对话聊天，东拉西扯，许多不曾对任何一个人诉说的隐秘都通过光缆传递给那个不存在的人。但是最近几天，许平有了种异样的感觉，一些事情令他觉得这个阿辉好像离开网络来到人世，并且就在他身边的什么地方隐藏着。有一次他向阿辉抱怨自己没有知心朋友，结果在他生日的时候，一家网上商店的配送员把一束鲜花送到了他的手里，许平直觉是阿辉送来的。第二次，许平告诉阿辉，他在网上回答远程教学老师提起的问题时，某位老师没有给他耐心帮助，他觉得这个老师不称职。结果下一次课，他连上网以后，发现那个老师 不见了。向网上大学询问了一下，答案竟然是已经被辞退。许平吓了一跳，忙向那家网上学校询问原因，对方以内部业务问题为由拒绝回答。又一次，许平告诉阿辉，他管不住自己的手脚，花钱太冲，结果这个月花亏了。如果他的信用卡上能够多出500元，他一定学着省吃俭用。结果第二天，他的信用卡上真的多出了500元。这一次他没敢笑纳，而是主动到银行核实，把钱退了回去。银行工作人员尴尬之余，认为是系统出了点小问题。许平的头脑再单纯，也对这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怀疑。有段时间他没敢再去阿辉网站，把事情在聊天室里向几个没见过面的网民诉说，大家一致认为他开的玩笑质量很高。结果就有了最后一次极为可怕的经历，那经历像噩梦一样缠上了许平，并且促使他走进苏亚军的心理诊室。事情也很简单，许平一直暗恋的一个男孩子公开了自己恋爱关系，许平忍不住又向阿辉倾诉了自己的郁闷。激动中，许平告诉阿辉，尽管有违良心，但他非常希望那个幸运的女孩子能死于一场事故。结果第二天，这个女同学就在汉江游泳时淹死了。知道消息后，许平几乎崩溃了，他甩不掉沉重的负罪感，于是便来到苏亚军这里求助。 我知道我这个念头太恶毒，可是他缠着我不放，这些天我想来想去，总觉得阿辉在什么地方盯着我，要是我想做什么并且让他知道，他一定会满足我，可这样一点也不好，太可怕了，我怎么能承担那么可怕的后果呀？ 这时苏亚军走进来，请许平到外面休息，然后关上门。 怎么，他的讲述是不是很有逻辑性啊？ 给我看看那个阿辉吧。 苏亚军很快连上阿辉网站，然后把电脑推到杨真面前。一个成年男子的形象出现在液晶显示器上，固定不动。随着鼠标的移动，一只小手在阿辉的脸上挠来挠去，等待着使用者点下去，以便进入这个网站内部。望着那张年轻、帅气、温和的脸，望着那身标准的西装，杨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立刻将笔记本电脑连入侦查局的通讯网络，冲着电脑上的语音录入器喊着：“ 刘文祥，把冯源的照片传过来，就是现在这个 IP 地址。” 宽带技术把杨真的命令迅速传回侦查局，又把相片几乎以同等的速度传了过来。那是冯源死亡现场的相片， 不是这张，要他生前的照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填满我心里的